九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7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6%。民政部日前印发《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要求慈善组织在统一的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慈善组织基本信息、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等七类信息。目前全国各地均启动了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接种者续种补种跟踪观察和咨询服务等相关工作。为改善换乘条件，国贸站将新建一座4层的地下换乘大厅，改造7条换乘通道，形成一座换乘大厅加7条换乘通道的一体化换乘方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在法国图卢兹举行飞机交付仪式，标志着国航成为中国大陆首家运营空客 A350 系列飞机的航空公司。天津市出台住房公积金提取新规，要求职工办理异地转入业务，应在天津市开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半年以上，并逐月缴存满半年。西安市控制吸烟管理办法公布，办法规定大范围公共场所区域全面禁烟。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说起来，正是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终于是让李泉浮出了水面。而歌中的这一句“我要我们在一起”，已经在传唱中成为恋人间可以触碰到柔软心弦的经典唱词了。在这样充满着浓浓甚至懒散的爵士乐下，不知道为什么配上范晓萱那稍带甜腻的嗓音，只是显得特别悲伤而落寞。这是代表着范晓萱转型的一首歌，以往的音乐小魔女竟然突然变得如此柔软。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说你说。

己，此刻唯你相伴。 口是心非是张雨生最后一张专辑的同名主题曲，也正是在这张专辑发行一周之后，张雨生因为遭遇车祸入院，并在昏迷22天之后离开了人世。口是心非也因此成为了他的绝唱。这首歌也许不是雨生最喜欢的，但肯定是听者最喜欢的几首歌之一。到底是词藻的华美至极，还是旋律的朗朗上口，竟于诗歌捕获了我们的耳朵呢？其实这不是他最想要表达给我们的音乐，他也说过不得不商业化去迎合。也许真正的音乐是小众而又寂寞的吧。 Thank you.

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没十月之风又落空。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消息，新一轮抗癌药专项谈判稳步推进，18个药品确定纳入谈判范围，谈判工作将于9月底完成。2018年全国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拉开帷幕。活动上，北京冬奥组委宣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正式启动。北京地铁等单位相关负责人透露，一号线与八通线的贯通进入了审批阶段，八通线南延后将缩短发车间隔。经过会同铁路沿线各区政府和各部门，京张京雄京沈三条高铁北京段已全部完成正线红线范围内拆迁工作，顺利进入建设高峰期。居住建筑室内装配式装修工程技术规程将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并将从公租房推广到普通商品房项目。未来，北京将设立互联网法院，相关工作正在紧张筹备中。7月电影总票房69.54亿，环比增长94.46%，诞生了《我不是药神》和《西红柿首富》两部爆款。从票房数据来看，喜剧依旧最受欢迎。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最近马云在参加一个网络企业家主题会议上聊到了曾经的经历，他坦言自己曾经被30多家公司拒绝。他说，别人没有义务来帮你，不帮你才是常态。我们已经习惯了被拒绝，应该笑到最后来帮助别人。那你自己有没有过什么曾经被人拒绝过的经历吗？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是一幕幕回家。

而自主品牌里，长城继六月份跌出前十，七月再度落榜，仅剩吉利和长安在苦苦支撑。陈列会指出，七月车市零售销量增长不强的原因较复杂。首先，七月份天气炎热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无疑会导致消费者看车热情下降，进而影响车市成交。外部环境方面，受美国贸易摩擦的影响，部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不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终端销量。加之中西部楼市的价格与销量同步较快增长，导致部分居民将资金纷纷投向楼市，也影响了购车消费。另外，近期经济增长的消费拉动不强，同样是致使消费者汽车购买力偏低的原因之一。前十的车企方面，前六席与六月份保持一致，分别为上汽大众、一汽大众、上汽通用、吉利汽车、东风日产和上汽通用五菱。一汽丰田排名第七，而六月份排名在第七位的北京现代，七月份再度落榜，无缘前十。第八和第九相较于六月份也保持不变，分别为广汽本田和长安汽车。广汽丰田排名第十，据悉这是广汽丰田今年以来首次入围前十。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爱生活。 毋庸置疑，很多时候语言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可以扭转乾坤，也可以伤人于无形。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并不适用于所有人。那些总是居高临下对别人指指点点的人，总是把自己低级趣味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人，反复践踏别人尊严的人，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可以让他们视别人的伤痛为无物。那些不为人知的软肋与伤痛，我们曾经小心地珍藏，生怕被别人看到，却不想被他们当成了笑料。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别让我一个人。